十几度呢。 哦，但是现在还没感受出来啊。 一会儿， 对，大家一起一会儿出，如果你还没出门的话，你就不要穿的太多了。像昨天真的有点冷，然后呢昨天就穿的有点少，我本来今天早上还想穿个长衫，幸亏没有穿啊。 啊，你再穿少点还有什么， 但是我想穿长衫。 哦，长衫， 来穿少点， 对对对， 光想穿少点啊。来，这样今天早上跟大家聊一个什么样子的话题呢？哎，我们今天啊看到网上最近有人在热议的一个话题是说，这个男女朋友谈恋爱啊， 啊， 谈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了？ 谈到什么程度？ 哎， 我反正觉得吧， 啊， 这个时间呢不宜过长。大概呢，仨月到半年之间， 你， 我觉得 不是，你是认为是你是以时间来划分的？ 对对对，越长吧，它就越悬 啊， 越悬吧，这事儿就越成不了。 不不不 啊， 其实你是这个是以长度为划分， 长度， 但是还有人他是以就比如说 阶段、 程度， 哦，程度， 对，恋爱谈到什么程度应该去结婚了？ 哦， 就是你比如说你们生活当中出现了什么样子的一些症状啊、现象啊，或者什么样子的情况的时候， 哦， 可以去结婚。 两个人都病了，你知道吧？就得了一种爱情病 啊， 见不到对方， 啊，吓我一跳啊，嗯！行，是爱情病就可以。 甚是思念 哦，是就是，哦， 茶不思夜不想啊，不饭不想， 跟爱有关、跟肾有关的时候，这个就是就该去结婚了，对吧？啊， 差不多吧。 对，所以大家啊，可以聊一聊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发过来跟我们聊一聊，不管您是过来人也好，还是您是这个一位单身汪也好， 哎， 啊，您都可以，您单身汪你可以说一说自己的认为。 对，那如果是结了婚的呢，您也可以说一说当年 就过来人嘛。 对，过来人，您当年是因为什么样的一个契机， 就说我们聊，啊，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哎，可以结婚了， 啊，您当时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就决定走到一起了，哎， 对对对 对吧， 啊，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开微信，微信的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边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有一个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关注到北京地铁十九号线一期正在加紧建设， 133家景区临时关闭， 还有北京将会大力推动实体书店建设的发展。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先来看一下北京地铁十九号线一期正处于建设的高峰期，那一期将于2020年完工，未来还将根据线网要求分别在南北延伸建设二期工程。地铁十九号线一期南起新宫站，北至牡丹园站，全长 22.4 公里，设计最高时速为每小时100公里，在跟在建的这个三号线、12号线、16号线和17号线平谷线等共同构成了北京轨道交通大运量线网，是北京首条南北走向的地铁快线。同时呢，又因为十九号线的南段与地铁新机场线草桥站相连，堪称新机场线的城内段啊。 没错，那么根据线路规划，地铁十九号线一期全线共设有10座车站，除了新发地站和牛街站之外啊，其余的8座车站呢都是换乘车站，分别是新宫站与大兴线换乘，草桥站与十号线及新机场线换乘，右安门外站与14号线换乘，平安里站与6号线及4号线换乘，积水潭站与2号线换乘，北太平庄站与12号线换乘，牡丹园站与10号线换乘，金融街站预留远期与1号线及2号线的复兴门站的换乘条件。 嗯，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市规划国土委与市气象局前天10点钟发布预警啊，未来就是房山门头沟、海淀、 丰台、石景山、昌平、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截至昨天上午的十点钟，北京因为降雨临时关闭的景区达到了133家，其中知名景区包括香山公园、潭柘寺景区、十渡风景区、运河森林公园，还有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居庸关长城、慕田峪长城、司马台长城、龙庆峡等等。市旅游委建议游客呢，根据要提前安排好行程啊，暂时不要前往以上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景区。 对， 北京市旅游委还在官网发布了旅游景区防汛相关基础信息公告，包含各区主要景区名称和咨询电话，方便市民出行前您可以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教委的消息。日前呢，公布了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北京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本市中小学呢，将与参加过冬奥会、冬残奥会的国家和地区的学校结成同心结学校，加强联系，共迎冬奥会。那么新学年呢，全市中小学将增添冬奥课程，不仅呢要在教室当中啊学习冬奥知识，还要到户外去感受冰雪运动。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大力提倡。就原来小的时候，我们每到了冬天 啊， 都有冬季户外长跑啊，跑着挺热闹啊，锻炼身体啊，个个精神都有走啊。 嗯， 但是后来 你跑过几次？ 我告诉你，我每次都跑， 哎呀， 跑一半我就坐公交车我就回来了。我告诉你，我就指挥他们进学校。然后现在头几年，是不是咱们节目当中也说，好多学校都取消这事儿了？是吧、 哦？是是 是 是 吧？ 好像是 啊，就 是晨练，早上的晨练 啊，冬季长跑也取消了。你说这事儿啊， 你就别呼吁了。现在正是孩子放假期间，他们听节目想，这个高磊别说话，闭嘴。 这个、叔叔是谁呀？ 啊，再来关注一下啊！昨天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了北京市关于支持实体书店发展的实施意见。那根据实施意见呢，北京将会采取多项有力措施，大力推动实体书店建设发展，到2020年逐步在全市建立起布局合理、层次分明、特色浓郁、多业融合、遍布京城的实体书店发展新格局，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加舒适智能的阅读空间。 我在这儿就要检讨一下，你瞧、我们家楼下就有一家书店， 哦， 中外文图书、各种书籍、各种研究资料、 哦、 特别多、 哦， 尤其是关于美术史和一些西方史，特别特别全、 哎， 我就从来没踏进去过一步。 哎、 每次晚上吃完饭遛弯，我说：“哎，你看那些人又在看书呢，嘿。” 所以，磊磊，就是因为你有的这样的习惯， 是吧？ 所以你才电瓶亏电的时候，直接把电瓶卖掉。 对呀、啊，这就是知识的处罚太匮乏， 太匮乏 啊， 太懒惰 哦， 是不是？ 我就应该马上去补一下《西方简史》。 哎， 嗨，我还是补补这个。 你还是对。你有时间你这啊 补补什么呢？ 补补什么？ 饿了么以及百度，你看这都是我擅长的 啊。 外卖呢在 APP 上开通了名厨亮灶专区， 嗯， 同时是启用了智能视频巡查工作站， 嗯， 可以自动的识别后厨食安违规的现象， 嗯， 也就是后厨食品安全的违规现象。后厨工作人员如果在操作间里边抽烟、玩手机、 啊、 或者是没戴口罩， 嗯， 甚至后厨出现了一些小动物啊，比如说老鼠、 哦、 消费者呢可以通过手机看的是一清二楚。 哦，哎，但是这个东西关键是这样 啊， 它能不能够比如说它是实时看，还是说能看回放前几天的录像？ 应该是实时吧， 因为我觉得是这样 啊， 你比如说一般人吃饭的时候不会没事去看，盯着后厨看， 这倒是。 但是一般出了事儿我才需要看，比如说我吃完了以后拉肚子了，哎，那我要看一看你这几天厨房有没有操作上的问题， 出现了违规， 哎，我要回过去看。 啊、 但是一般一出事儿以后你去找他看，他就会说：“哎呀，摄像头刚好坏了。” 哎呦呦呦呦！ 哎，就是一般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你就这样，你就等餐的时候看，等餐怎么也得十几分钟吧？ 哦， 你就先看， 嗯， 先查。 但是对面女朋友不干呢， 啊、 是不是？ 为什么？ 你看我还是看厨师啊？ 哦， 对不对？ 你看菜还是看我脸呀？ 不结了这个婚， 哎呀呀、 啊，对不对？ 这女朋友气儿也有点大， 所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就是聊一聊，到底两个人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了、 啊、 就可以结婚了呢？我们来听听大家的意见，好不好？ 是的，是不是俩人一块要同唱一首歌？就这首歌，您是不是就可以考虑一下了呢？ 再转，再转。 喵， 我们一起睡猫觉，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 心脏蹦蹦跳，迷恋上你的花笑，你不说爱我我就喵喵喵， 每天都需要你的拥抱，珍惜在一起的每分每秒，你对我多重要，我想你比我更知道，你就是我的女主角。 有时候我懒到像只猫，脾气不好时又张牙舞爪，你总是温柔的能把我的心融化掉，我想要当你的小猫猫。 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哎呦喵喵喵喵喵，我的心脏砰砰跳，迷恋上你的花笑，说爱我我就喵喵喵，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我要全力的外 套，喵喵喵喵喵。 一学、哎、我告诉你姑娘早跑了、哎、 这个没有，这个这首歌是短视频网站非常火的一首背景音乐。 对，我觉得看看男孩女孩全都在学猫叫， 包括许晴也在学。 哦，许晴啊， 对对对，人家说那个、 许晴姐确实挺漂亮的， 是吧？人说许晴那个好像还专门有新闻就报了许晴学喵叫的这个， 她那个脸也挺像猫的 啊， 她就是纯粹那种美女的那个猫脸。 哎，我觉得。你看见我能看到许晴的那个 哦， 哎呀我天哪，哎呀看到，哎呀我看到我这个，哎呀我来看看吧，鸡皮疙瘩，鸡皮疙瘩起来了啊！ 你看人49岁了，人真敢玩了。 我估计许晴的反应就跟我当时刚才的反应是一样的，瞬间不想说话了。人家刚在那学喵喵喵喵喵，你非得把人年龄说出来 啊？那我们说个 讨厌，来说一说，大家都已经就是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了啊？来看一下这个很多新朋友，刚子、刘龙还有刘点，我们都看见你们了啊！来，说一说，北北说了什么程度呢？就谈到见面互相都烦 什么？ 不见还想的那种感觉的时候、 哦、 我认为就可以结婚了。 哦，原来是这样，就是说心里都有对方了呗，又 见面了以后还烦。 哦， 是吧、啊、高磊你当年谈到啥程度？ 谈到啥程度就觉得该结了就结了。其实我们俩也就一年的功夫不到。 哦 啊，很快 很快 啊、两个人都是抱着结婚的目的。 哎呦、啊、你确定你 是你是 啊，嫂子未必啊，嫂子本来想去找想找个人练练。 我又没离婚，真是的，那么自愿的，是不是那么喜欢我崇拜我天天收听我节目。 哎呦， 那时候我也可火了。 哎呦，是吗？但是怎么自从结婚以后一期节目都没听过、 就改上班时间了呗。 哎呦，一看就，所以这就是结婚前结婚后。 哎呀 啊，来那个，当然网上还有一段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 啊， 这个也分享一下这个机会。他们说老婆是什么？ 老婆是什么？ 老婆就是那种啊，你就恨不得你跟他在一块，有的时候你恨不得拿枪就打他，你知道，拿枪打他的时候，于是你再去买枪的，你就去买枪，结果你在买枪的路上遇到了他爱吃的东西，你就买了他爱吃的东西就回家了。 哎呦，刚才你听第一句话、我刚想要报警，后来一想还是算了吧。 对，然后呢就回家了 啊， 回家了以后呢，他吃完了以后，过了几天你觉得还是应该去买枪。 哪儿那么恨呢？ 没有，其实就是说明这种、又爱又恨的这种关系 啊、 挺 错综复杂的，是吧、 再来看看 克里瑟利斯就说了，这话题简直了，我不能再沉默了。 嗯， 我和我的女朋友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结婚的事情。 哦， 说说我们决定结婚的原因吧。 哦， 我在北京，她在烟台。 啊，西马、 他每年要回老家好几回。 嗯， 我们在一起2年，他回去5-6次吧，每次回家都是不想再回北京的、感觉在北京压力大，然后就跟我闹分手。 嗯， 你说我容易吗？我哄了他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那么今年5月份，他依然是回了家之后不想再回来了。我也感觉哎呀，总这样太累，要不就尊重他的选择吧。 嗯， 不适合我们俩就分开。 哎， 结果第二天他就给我发来微信说、他和他妈妈聊了一宿，终于想通了，说我们结婚吧。 哦， 之前还真没有谈到结婚这一步 啊、哦。 但是我是爱他的，也想娶他、嗯，结果就这么一闹腾，还修成正果了。 嗯， 我们俩就约定今年十月份走进婚姻的殿堂。 哎呀呀、哎、呀！ 首先恭 祝 你，恭喜你们，祝福你。 首先恭祝你、嗯，你想干什么打人家？是这样。哎，你看啊，他、嗯、他女朋友这个心理变化，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吧，就是还是差那层窗户纸，得有人帮他捅破了 啊、哦！一直说、嗯、我要分手，哎，别分手， 我不为美 别别别分手，别分手， 烟台 我要分手， 烟台有海鲜，北京没有， 别分手，别分手，我要分手，别分手，别分手。我要分手，好吧？啊，我要嫁给你。来， 哎，你让你怎么这么一说，就觉得好像挺那个什么？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来看看，看看哈、哦，还有三秒钟记忆，也问我们怎么互动呢？啊，就在这里互动啊！来看看这个摇摇欲碎，守护摇摇就说了啊，我觉得吧，是双方慢慢的在一起变成了一种习惯，而且已经离不开的这种习惯。 哦， 这时候进入婚姻比较好。瑶瑶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孩，但我们刚刚认识一年，所以为时尚早哈。但是把名儿给怎么给改人家瑶瑶玉碎爱瑶瑶呢？对不对？ 就是， 而且头像也换成了人家瑶瑶吧？ 哦、 啊， 这姑娘还真挺漂亮的。 对你好好的守护着哈， 特别有演琼瑶剧女主的气质，你不觉得吗？ 哦， 琼瑶剧女主不都这样吗？ 就对，我要分手， 不要分手， 我要分手，不要分手。我要分手，分手，嫁给你吧！啊，好，来来， 那女孩到时候都找你来了， 来来看， 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哈， 嗯， 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咱一起来说说今天这互动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哈。 对，就是你觉得啊，两个人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了，就可以结婚了呢？ 嗯，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暑期里的一些电影的话题啊。昨天还刚看了一篇文章， 嗯， 那篇文章说的就是阿修罗这部电影啊。我们接下来说一说7月13号邪不压正和阿修罗两部大片同时登场。邪不压正虽然说首日票房顺利过亿，但是口碑呢褒贬不一。但是最让人称奇的是号称投资7.5亿， 对， 耗时6年拍摄的阿修罗上映3天票房不到5000万，然后片方也在15号下午发出微博宣布撤档了。 这是我反正遇到的第一次，但是我相信这可能应该不是第一次，以后还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哦， 哎，那我们简单了解一下这两部影片吧。 好， 邪不压正呢是姜文的民国三部曲的中篇，尽管之前的一步之遥口碑票房都平平，那是4年前的事儿了，但是4年之后人们依然对姜文抱以巨大的热情和期待。那么这次的邪不压正延续了姜文作品的那种毫不掩饰的爆裂和沉浸式的浪漫，那么呈现了一个只有姜文能够拍摄的姜文式的电影 啊。反正这个电影你看了吗？ 我没看，但是口碑是两极分化，喜欢的喜欢的不行不行、嗯、不喜欢的说根本看不懂，故事又简单。 嗯，所以这其实就是很多人说吧，这个电影很姜文啊， 也很分裂。 对对对，当然每个人去看自己喜欢的电影就可以。当然我们接下来说一说阿修罗、 啊、 对吧、 啊、 阿修罗上映之前呢真的是来势汹汹，据称耗资7.5亿元，历时6年制作，梁家辉、刘嘉玲、吴磊三位演员在片中饰演的角色是三头合体。除了故事格局大之外，还更是有着想要提高中国电影工业的野心。哇、哦，这叫如此震撼的宣传啊！ 对，对， 在影片上映之后，却成了一个巨大的谎言，甚至是被啪啪打脸。该片在网上的评分只有3.1分，被吹嘘的特效也被网友纷纷吐槽，说全片除了阿修罗老窝的特效还行之外呢，其他地方只要需要特效的，全是黑灯瞎火的画面，什么也看不到。 嗯，反正我就看网上有就是看过的人就评论说阿修罗为什么不成功、嗯、就说你自己造一个世界是可以的，就像三生三世，他首先有一个自己的世界观，你把这个世界观修得非常的完整，你再讲故事你怎么讲都是有道理的、 嗯、 你明白这一点吧、 啊、 但阿修罗他没有建立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嗯、 又特别的宏大，你完全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其实我觉得当时一听这个名他就有点，我觉得不东不西 不中不痒对吧？这个阿修罗这个东西呢， 而且呢，我还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制片还是导演哈，当时就介绍阿修罗，他就说我们这个电影怎么样，其实主持人问的就是说您这个电影有什么特色，你就直接说我们这电影怎么请了外国的特效团队啊，怎么，你说不就完了吗？他抱怨。他上来就抱怨什么？抱怨说这个之前那个我们这里边有一个凤凰的形象，就被外国电影全部盗用了。外国的电影也有一些啊，用这个凤凰形象，弄得我们现在这次我们要改来改去，都没法呈现中国最纯正的凤凰形。我就心说，这跟你这电影有嘛关系吗？ 哎呀，反正 所以我就觉得他们 这里边啊， 剧组的气质就有问题，整个剧组人员。 这种电影圈里边这些事儿都是神仙打架的事儿哈，说不明白啊。当然这个我们只能希望像这样的这个差的产品啊，少一点为好，是吧？ 对。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的感情的事儿啊。 爱情真伟大。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看大家都关于话题啊，就是说男女朋友谈到什么程度你认为可以结婚了，好吧？三秒钟记忆就说了，我跟前男友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我们肯定能结婚，就是那种，其实你知道吗，就是有那种结婚前的感觉了都，然后就变前男友了 啊？为啥呀？ 不知道，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我看这个姑娘长得就特别大气的那种，就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类型 啊，长发飘飘， 大眼睛 啊， 高鼻梁， 小嘴儿， 嘴不小，然后但是整体特别大气， 对，长得特别开， 有点古典，长得特别开是个什么词儿？高雷， 这反正 就是这古典美， 古典美啊！对， 我帮你圆一下， 特别适合演《红楼梦》当中的一些角色。你看这个形容哈， 可以。 晨曦说，我和我老公算是闪婚，2012年12月份我们第二次见面，就正式确定了关系，2013年的元旦。我们就见了父母，那不就差一个月的时间吗？12月份到1月份，这3月份的时候我就去他家见他父母，然后我们就订婚了，然后5月份，也就是2013年的5月份领证， 7月份就有了宝宝， 11月份听关键来了，我们才举办了正式的婚礼，也就是有宝宝1、2、3、46个月的时候，怀孕6个月了才举办婚礼，当时我就觉得 他是宝宝出来了还是没出来， 就结婚了，不是那个怀孕6个月的时候举办的婚礼，当时我就觉得就想有一个人嫁了他，也想有一个人娶了吧，现在我们两个已经有了2个宝宝，非常的幸福，老公对我非常的好，一切都对了，也就结婚了，就觉得一切都对了，都到了，就该结了。 好，不错啊。我们再来看看啊，还有那个哪位朋友啊？ 刚子，你说一个刚子吧，啊，不是，向着未来美好那 个。哪一位？ 这吵架生气时想 这个出发，向着未来美好未来就说了啊，吵架的时候想要杀老公100次。但是每当两个人对视的时候又都笑了， 你看就跟你刚才说那是一模一样的情绪，对吧？ 所以你最好不要有梦游的习惯。那个时候你又看不见你老公的脸。 把刀都刷起来。 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灯塔医生挂号平台共同举办的白内障免费筛查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由多名北京著名三甲眼科专家参与，每天前30名打进电话可免费申请。白内障免费筛查活动申请电话 ,010-6700-2877, 6700-2877, 6700-2877。 当道路千篇一律，我们让宝来重生 ,MQB 平台，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和配置，让人耳目一新，

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开盘于每盎司1240.95美元之后是震荡上行，最高至每盎司1245.07美元，随后美元指数反弹，金价承压回落，晚间金价扩大了跌幅，破位每盎司1240和1230美元关口，那么最低到了每盎司1226.15美元，最终呢是收于1227.7美元。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27.76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的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爱情之石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的纪念石，象征着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给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时尚珠宝专享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珠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的活动详情。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说这个网上现在很火的一个话题啊，说两个人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结婚了。注意跟我们大家说一说，你理解的到了什么程度可以结婚啊？当然，我们看一下，有一位叫做人家还是个宝宝，这位朋友说， 宝宝几岁？ 缘分到了，就是结婚的时候。 那什么是叫缘分到？ 什么是缘分呢？啊，你看，我给以我为举例子跟大家说一下。他说，我大姑是他爸妈的介绍人，我二姑和他大姑是同班同学，我爸妈和他大姑大姑父是好朋友，至于我们俩哈是幼儿园的同学。 天哪，这个关系好复杂，我到现在没听清楚谁是谁。 为什么我小时候就对他没有印象呢？你看现在找女朋友下手都要从幼儿园开始了。 哎，就之前还有新闻报道，就是说比如说某男青年和女青年最后走到一起，突然翻相册的时候发现小的时候7、8岁他们在同一个景区同一个地方照相， 在青岛的五四广场， 然后他们照片当中都有互相的。 对对对对对， 我的天呀， 这种的其实特瘆人， 这是爱情的力量， 这就叫缘分。 对，这就是 我看过那个新闻报道，也见过他们的采访，他们当年都一起去那个五四广场，那他们都不认识， 不认识，当然就跟 同事游客， 对，跟自己的各自的家庭，他们都是小孩儿嘛。嗯， 那你要说起来的时候，我跟咱们台里的另外一个女同事也非常有缘分。 什么呀？你说说谁？ 哎呀，是这个啊，哎呀，这是我们的缘分是另外一种的啊，就非常有缘分。哦、就是当年我们在，就是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们出去同学一块出去玩啊，是去的十渡。啊、然后呢这个后来才发现，就是说咱们入了台以后才发现、他当年毕业的时候就是也是在同一天也是在十渡玩，而且我们几乎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被雨淋了嘛，在同一个地方躲雨。 那当时你都没有注意到她那么美丽的一个女子， 不美啊？ 按照你的这个特性，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当时后来我们来了台里以后聊天，说哎，你们毕业的时候上哪玩的？我们说去十渡，然后我们也去十渡。我说我们还被雨淋了 啊， 我们也被雨淋了啊！你哪一天啊？你哪一天？我、天哪啊！ 好像 越聊越那个，就觉得很瘆得慌啊。好，来看看这个小谢说了啊，我觉得时间太久了，结婚反而不一定有那种幸福的感觉。我和我老公也算是闪婚了吧，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半年，这半年期间呢父母见了也订完婚了啊，优点缺点都很多，但是依然觉得很顺眼， 就是、 哎、就觉得结婚了啊，就觉得结婚吧啊，毕竟优缺点共存才是一个真实的人。 那当然了，对吧？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对方。 关键就很多人老想找一个没有缺点 完美的，那怎么可能呢？你说是不是？ 对， 再来看看啊，这个云说了，前不久呢看到一小视频，这视频里男孩就问爷爷说，男生女生交往到什么时候就可以结婚啦？爷爷就说， 当你觉得对方的缺点像星星一样多，优点像太阳一样少，可是太阳出来的时候，星星就全都不见了，你就可以结婚了。哎，我觉得爷爷说的特别好。 哎， 特别有哲理， 哎， 是不是？ 呀，爷爷，这果然是爷爷， 是吧？ 对， 历经风雨，人生百态。 他刚才怎么比喻的？缺点像 星 星 一样多，优点像太阳一样少。但是太阳一出来，星星就不见了。就是他的优点特别能打动你。 那我要生活在南极怎么办？一年太阳也出了不了几回， 去吧，去吧，没人拦着你。 好，再来看看啊，还有那个 T 五说了，我同样也是闪婚。 哦， 11月中旬同事聚会，第一次见面。 哦， 月底第二次见面，关系定了。 哇， 元旦结婚了。你看，11月中旬到元旦一个半月啊，之后就是各处去旅行。后来准备出国玩，为了请假。啊，那请假太麻烦，怎么办？领个证吧。啊，好。 哎，我觉得他们俩，哎，不是，他们俩得矫正一下，他们俩是不是就是觉得找对了一个旅游的伙伴的感觉呀？ 哎，你甭管的，如果真能找对一个旅游的同伴， 啊， 因为有很多人因为旅游而分手，你知道吗？ 是啊， 因为出去玩玩不到一块儿才是最可怕的。 就回来就分了嘛。 哎，对对对，人家说找到了一个， 哎，你说的有道理， 对吧？人家说为了请假，那太难啊，领个证吧。哎，我们属于一个爱玩，一个爱陪着玩。约定结婚后， 哎， 每年至少要出去一次，现在一直在旅行着。 你想想，最重要的是刚才大帅说的后半句，一个爱玩，一个愿意陪着玩。 嗯， 其实他真的是愿意陪着吗？他只是因为爱你。 哎呀，磊磊！哎呀，磊磊！ 哎呀呀呀！ 哎呀，磊磊又要发鸡汤！ 呀， 那是你媳妇儿吧？ 哎呀， 你 那是我， 不是？哎，你拉倒吧， 我陪着他， 你拉倒吧， 我都快累死了。 这样，你是你二玩，媳妇儿主要是为了监督去看下是是不是自己。 我主要是负责刷卡。 哎，对，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这个聊一聊，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两个人。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哎，就是可以结婚了， 对 对吧？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要求匿名，说要不然会死得很难看的啊。我们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结都结了，有什么可怕的？ 啊，哎呀，哎呀，磊磊说的挺硬气啊！ 我就不信他能把我怎么着。 我好像还有嫂子的电话，现在我。你不要惹我啊， 帅，我输了。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说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爱情之时，红宝石是七月的生辰石，是结婚40周年纪念石，象征炽热的爱情和美满的婚姻，也是母亲送女儿最贴心的嫁妆，最暖心的成人礼。菜百红宝石月，千载难逢，千里克拉红宝石推展非凡开启，更有会员尊享品时尚珠宝等专项买赠等您来。购瑰丽红宝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各个消息吧。看看这个都有哪些。首先关注一下世界杯进入卡塔尔时间吧。 好，俄罗斯世界杯15号落幕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进入倒计时阶段。卡塔尔国埃米尔塔米姆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那么卡塔尔呢将举办一届非同寻常的世界杯赛事。那么他保证说，从今儿起卡塔尔将与国际足联整个体育界一同努力，携手合作，精心筹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赛事，力争使卡塔尔世界杯成为非同寻常的体育赛事。离着咱近呐，咱去方便呀，也没什么时差，是吧？ 哎，咱们跟那边时差有多少？ 哎，我不知道，我查查。 你张嘴就胡说，还没有时差啊！ 你先聊着，你先聊。 哎，好的。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德约科维奇吧。德约科维奇上周末不是又再次获得了温网的冠军吧？ 对。 那这已经是小德生涯第22次打入大满贯决赛，第13次捧得大满贯的冠军。但是这一刻他格外激动，在经历了过去2年的伤病和低迷之后，小德能够在温网强势回归，解除病魔和心魔的拖累，真 心的不容易，但是呢一个小德有三个帮，我们来关注一下啊，都有哪几个帮好不好。 好的好的。那么这次呢在决赛之前呢，舆论普遍看好小德战胜安德森的同时也在担忧他的体能，不料正是纳达尔和安德森等一众对手的激励，让德约科维奇拿出了最好的状态。那么就像刚才大帅说到的，谁去帮了他呢？先是帮助自己打造德约王朝的贝克离队，引爆了重磅的消息。那么但是紧接着小德在去年法网前夕宣布和包括功勋教练瓦伊达在内的整个团队分手，此后小德一度引入了等等等等像阿加七啊、斯杰、潘内克等教练组合，但是最终帮助他回归到最后巅峰的还是他的老朋友、老队友、老教练瓦伊达，不计前嫌，就像定海神针一样，回来之后就让他的成绩一步一个台阶儿，从16年的谷底一直又回升到了今年的 不计前嫌， 对温布尔登的冠军，真的好厉害。 那他俩之前为啥打起来的？ 因为当时就是他取得了法网之后一度沉迷，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干了，当然各种消息满天飞，说什么又有小三了吧，说什么奖金的逃税问题了吧，说的就是没有斗志了吧，等等等等，很多消息。后来瓦伊达就觉得你既然这样了，我也没什么用了。后来当时小德也觉得好像我这架势了，我就必须得请世界上最牛的教练，这不就把德国的贝克给请来了吗？贝克当时是原来的这个大满贯冠军嘛，来了以后呢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然后反正就是折腾来折腾去，最后瓦伊达又回来了 啊、 然后又回到巅峰，挺好。 挺好，挺好。 我觉得你就别再分了， 哎， 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我们一起和您分享一下大家的一些过来人的经验啊。 是啊，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送歌给大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Club isn't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rs, so the bar is where I go. Me and my friends sat at the table doing shots, tripping fast, and then we talk slow. And we come over and start up a conversation with just me, and trust me, I'll give it a chance. Now take my hand, stop, and the man on the jukebox, and then we start to dance. And now I'm singing like, girl, you know I want your love. Your love was handmade for somebody like me. Come on now, follow my lead.Maybe crazy, don't mind me. Say, boy, let's not talk too much. Grab on my waist and put that body on me.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coming now, follow my lead. I'm in love with the shape of you. We push and pull like a magnet do. Although my heart is falling too, I'm in love with your body. And last night you were in my room, and now my bedsheets smell like you. Every day discovering something brand new 好，来看看啊，先来说一说这位要求匿名不然会死得很难看的这位朋友啊、我看了一下他的内容啊，确实得匿名啊。接下来他的内容是，我老婆又胖又懒又馋。就凭第一句你已经没有后面说话的资格了，知道吧，就是直接被打残着。 但是还有后面的， 但是性格跟我互补、他说我是急性子，他是慢性的，我粗心到袜子都找不着，我老婆能准确的说出东西在哪， 他藏的呗、 哎、我他老婆人家藏他双臭袜子干什么，说最重要的是我攒不住钱、但是我老婆特能攒钱、人当年嫁我的时候还带了20万的嫁妆， 你瞅瞅， 最关键的是这一句 啊， 对，就自带20万嫁妆，他说会持家、所以我觉得双方性格互补的朋友你就赶紧结婚吧，虽然说婚后吵吵闹闹的，但是小日子过得滋润呢，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我觉得吧，我在这坟墓里待得还挺舒服的。 当然带引号，我觉得这哥们儿吧、挺瘦，你身上肉全长媳妇身上了， 这是互补嘛？ 对啊，人家说了，说这个媳妇身上肉多点啊、这家里都有福气、你知道吧、 那个 旺夫。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他要求匿名吧、当时我们说出来说我老婆又胖又懒又馋的时候，肯定很多女同胞在那，哎呀，我胖不胖，我懒不懒，我馋不馋，开始自我在那，是不是我老公发的，是不是我老公发的，老公你有没有听 87.6， 你把你微信给我看看，难不难，你给我看看。 自我检讨是吗？哎呀，再来看看这蝴蝶自在说了，我和我老公 16岁就开始交朋友，一直在一起17年之后才结的婚 啊！ 结婚后半年离婚，离婚后半年， 结婚后半年啊！你刚才发生了结婚后半年， 啊、 吓死了！ 结婚后半年之后离婚，离婚后半年我们又在一起了， 哦， 一直到今天，我们俩这算是不能领证的缘分吧。 哇、哦，蝴蝶自在，你这个太强了， 真的是活得很自我， 不是 自在。 这个姑娘长得也很漂亮，对吧？ 特别干练， 特别干练， 嗯， 就有点那种女强人的那个 范儿，就 TVB 当中这女白领那范儿，是吧？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听听，好好听听我们今天的有好多过来人的建议，我觉得有很多人说的特别的好。就是你得包容对方的缺点， 嗯， 对吧？也不能太自我。你看啊，这个，哎，我刚才看到哪一个可以送给蝴蝶自在来着？哦，老虎说，只要愿意付出，跟谁结婚都一样。 哦， 如果你只爱自己，也同样跟谁结婚都一样，就是肯定过不好。 那肯定的呀， 是不是？ 那肯定出事了， 对不对？ 是吧？ 嗯， 我就是这么一个大度的人， 就是 他怎么自私我都不懒。 是你肚子现在倒是挺大的，自不自私我们不知道。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 还有一个要匿名的说， 哦， 我跟前女友是初恋，在一起2年， 哦， 那个时候刚有微信， 嗯 嗯， 有一天早上起来，我起床的时候接到了他的一条微信，就说，咱们结婚吧。 哎呦， 当时我想都没想，我就回复说，下周一民政局门口见。 哎呦， 哎呀，结果世事难料， 我车祸了， 他 离开了，他 离开了。 我天，你的人设简直就是一部偶像剧啊！ 我车祸了，他离开了， 对， 就当时他出了点车祸，出事儿了，然后他女朋友可能因为这事离开他了。 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有可能是。现在目前从字面上看是， 反正是两个人没在一起， 就是他车祸，他离开了。那你是不是车祸伤的还挺重的？ 有可能当时有可能 当时挺重，但是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这也是老天给你的最后一个看清的机会。 对， 就是你不是下周一要领证了吗？ 啊， 老天爷说来，我让你看看他的真面目， 我试试你们俩的真感情， 咔，给你来辆车。 结果， 哎。 这个人还是不应该走进你的生活。 对对对， 对吧？ 你看清楚了 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继续说新闻。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哎呀，你看，还有一位模范老公，世界上最好的老公，最帅的老公， 谁呀？ 不穿的老公，他说 什么？ 大老公一个不穿？ 哦不，哦不穿， 你听成什么？ 就是不穿衣服的不穿。 不，他叫不穿啊。 哦哦哦， 说那个大老公一个顺风车上班，结果非得让我关注你们的公众号，让我和你们互动，都叨叨我一路了。你们知道他有多烦吗？怎么能说这样的老公烦呢？你们对不对？你这老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老公。你看你没事跟我们聊聊天啊，能够排解你内心很多的这种不好的情绪。 不是不是，就完了。没说他们俩因为什么就结婚，那事儿 没 说呀。 那个，这不后面很多话题， 哦，后戏 都可以， 赶紧 跟我们聊啊！ 不穿她老公赶紧来。 哎，对，来，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啊！一年一度的国家大剧院漫步经典音乐会今天与观众见面。本届漫步经典音乐会会以古典家为主题，汇聚国内外的实力交响乐团，其中担起这个开幕与闭幕音乐会重任的。分别是来自英国的皇家利物浦交响乐团和美国国家青年交响乐团，他们将会为观众带来古典加摇滚、古典加爵士的新奇体验。 这还真没听过啊， 真没听过， 创新哈， 嗯。 另外呢，我们再来继续看话剧啊，也舞剧啊，在刚刚与赵立新合演话剧《父亲》之后，金星以舞蹈家身份再次登陆了国家大剧院。从昨儿开始到21号，上海金星舞蹈团的两部作品《三位一体》和《野花》将在这里上演。 再来看一下第4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今天开幕，开幕式演唱会嘉宾阵容涵盖了老中青三代的中外歌手以及动作演员啊，除了成龙之外呢，还有周华健、孙楠、常石磊、袁娅维以及由古惑仔、郑伊健、陈小春、谢天华、钱嘉乐、林晓峰组成的暌违20年再聚首的黄金兄弟等等，还像什么壮志在我胸，哎呦这首歌，嘿呦嘿嘿嘿呦嘿， 管那山高水也深，嘿呦嘿嘿嘿呦嘿嘿， 成龙都快哭了， 就忘 我觉得 忘词儿了，就是 啊，还有真心英雄 啊， 对吧？在我心中， 每个地方， 我决定换搭档了。对吧，真情英雄这些老歌都会出现啊。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刘慈欣原著改编郭帆导演执导的冒险科幻电影流浪地球近日曝光了第三支预告片。预告片当中，吴京扮演的宇航员和俄罗斯籍的同伴一起在空间站执行任务。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纪录片《百年巨匠》梁思成近日在四川省宜宾市李庄古镇开机。之所以在李庄开机，是因为一代建筑大师梁思成在民族存亡之际，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在李庄六年青灯黄卷苦读，热血至情坚韧啊，在黑暗之中，他们满怀光明的希望，创作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建筑史。这也掀开了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研究的序幕，让中国建筑在国际上闪耀着灿烂的辉煌啊。 我们再来看一个展览，由故宫博物院与北京画院合作举办的《清平福来齐白石艺术特展》昨天起在故宫午门和西燕翅楼展厅开展。两家机构精选了200多件藏品亮相，包括绘画、篆刻、文献等。那么其中102方印章呈现了白石篆字的成就。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再来看看大家的互动。 我要放这歌，大家不会说我吧？ 不要买了，不要买了啊，不要买了，来看看。 大家不要骂我啊， 本来我们今天要聊是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你可以结婚了啊，结果高磊，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 就是的呀，你得你情我愿，我的意思就是、哎、 是吧、 啊、你看人摩草说高磊这歌找的绝了、 是都想绝了啊。那要水井清洗里就说了，当初结婚是因为交往好几年家里催着结婚就结了 啊。 我们交往4年结婚，婚后第3年生的宝宝，现在结婚10年也很幸福，此刻我们正在去拍结婚10年的结婚纪念照的路上。 哦耶， 十年啊 、 10年之前我不认识你，哎呀，这个大道默契了，来来来， 你不认识我， 哎好，这个再来说一说，还有其他的 小松松。 嗯， 我妹妹和她男朋友从高中毕业开始交往、4年的异地恋，工作之后谈婚论嫁的道路那也是坎坎坷坷。 嗯， 今年初妹妹患病，她男朋友不离不弃呀、当我和她说尊重她选择的时候，她说我妹妹跟她6年了，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她，她已经把她当做了老婆。终于在6月29号那一天，他们俩领证了。我爱我的妹妹，也被她男朋友感动。愿我妹妹早日康复，愿他们俩长长久久。 哎呦，天哪，这个真的，其实最近有很多让人感动的一些爱情故事，一会儿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啊。像还有一位朋友说，嚣张说了，礼拜一民政局门口可能没看见他，他以为自己被骗了才离开，可能不是因为车祸。我觉得是这样，这一般是我出现在琼瑶剧里。你说按说就是刚才那个哥们儿，说他礼拜一民政口见了，民政局门口见嘛，然后后来 出车祸了。 对，其实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现在的通讯工具那么发达，你怎么就不能再联系一下？ 就是啊， 真见不着就走了吗？ 微信视频一下啊， 对呀、 是啊。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门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病一转，01068668585886885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的介绍。您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跟我们说一说吧。听说这两天雨水可能就会停了，但是闷热的天气会来，是真的吗？ 这的确是真的。 嗯， 应该说是过去几天是风大雨急啊，水断路啊，未来几天是上蒸下煮更难熬啊。这主要就是刚才你所说了，这个主要降水天气过程，这一次已经到今天后半夜其实就已经结束了，尽管现在有些地方还下了零星小雨，主要是湿度比较大，云比较低，所以这种零星小雨，这个有时个别地方下一点是属于正常的了。那这次降雨天气过程在咱们北京来说，应该入夏以来最强的一次。如果说和历史上，比如说咱们最这个记忆犹新的2012年的721相比，应该说有很多的相同，但也有些不同。相同呢，就是小时以上都比较强，而且这个这次的像密云的西白莲峪的一小时最大雨强还比721还要大。这次呢是下了一小时117毫米，那么721的时候是平谷的挂甲峪是100.3，所以是这次雨强从来说更大一些。那就是这次和721不同呢，就是这次累积的时间比较长，721呢基本上就在22个小时这个降雨就已经结束了。这次呢累积雨量虽然是也是比较大，但是拉的时间比较长，59个小时的累积量。那么未来几天主要就是以这个闷热天气为主了，因为从今天开始预报的温度就报到了33度，最小相对湿度报到了65%。如果说我们的生活当中曾经总结过，如果说超过最小相对湿度超过60%，最高气温达到32度以上，那就是高温闷热的天气了。我们所说的桑拿天就是这样一个天气。那未来几天气温基本上最高气温除了今天33度，其他预报的温度是在34到35度，这个最小相对湿度基本上都在50%以上，所以未来几天 我说的是比咱们下雨天更难熬呢，就是这种闷热天气。所以防暑降温在未来几天是特别值得提的。 嗯， 那么实际上这次降雨呢，对全国来说，中东部地区基本上都要进入到高温天气这样一个模式了。我看了一下这个高温预报的这个区域的大概的范围，基本上是长江南北、黄河上下，用这两句话来总结。所以长江南北呢，就包括像合肥、南京、杭州这一带的天气，基本上是要持续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所能看到的，基本上都在35度以上。那到西边呢，这个像宁夏的银川，昨天就上升到了36度还多。那今天呢，虽然下了一点，也是在34度。然后就是济南、郑州这一带，基本上要连续几天的35度以上的这样高温天气。所以啊，是长城上下，这个大江南北啊，都是高温一片。出行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现在稍微凉快一点呢，东北现在因为这两天还是雨比较多，那是比较凉快的。再就是西北还不能到南疆，南疆那也是个大火炉子，也是在高温的范围之内。所以这个时候出行也要特别要看看天的脸色了，看天出行吧。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工给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 再见。 哎，好，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北京时间的8:35，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目前的西直门桥南北向南有事故，造成了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西北二环外环方向全线车多，队尾是排到了安定门桥，建议大家绕行平安大街。北三环太阳宫桥到蓟门桥东向西方向也是全线车多。再来关注一下西二环西直门桥北向南有事故，东三环双井桥南向北有事故，东四环四方桥南向北有事故，北四环安慧桥东向西有事故，北五环仰山桥东向西有事故。再来关注机场高速东北路出口出境方向有事故，莲花池西路西南沙窝桥东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以上路段呢都是受到了事故影响，后车行驶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哎，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帅组合。 哎，看一下有很多的新朋友，像杨子呀、西西呀，还有这个哎，好多新朋友问我们是在哪互动啊，就是在这里，我们已经看见大家啦。 嗯，欢迎大家呢跟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您觉得两个人啊谈恋爱谈到什么程度就可以结婚了。 哎， 给我们来说一说。哎呀，我刚才看到了一位朋友，哎呦，我当时觉得特别的好。等会儿我找找，你先可以读一条你那里的啊。 我先来说一条哈。 嗯 来看看啊，这位叫 哎，我找到了 啊， 就讨厌起名字啊。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我跟我老公是一见倾心， 是吧？ 在希腊的海滩上碰见对方， 然后一 个浪打过来，他就消失了。 哦， 回国后居然又在一个餐厅遇见了，然后就认出了对方，然后就恋爱结婚了。 真是缘分呀。 不是，你知道我听完了她这条微信以后，我觉得她老公是只龙虾，你知道吗？ 为什么这么说？ 在海一个希腊的一个海滩上遇见了，然后一个浪打过来没了。 为什么不是一只乌贼呢？ 对，一个浪打过来以后没了，然后回国以后在一个餐厅里碰见了。哎呀，这位朋友你红了。 我喜欢吃蒜蓉的。我告诉你，真是缘分使然， 真是缘分。 哦 哦，就是能够在国外碰见，然后在国内再遇见，这种情况下都是，如果我是男的，我肯定也主动上前了。 那当然了， 是不是？ 对不对？下次你结婚之后的蜜月旅行一定选择希腊了。 嗯， 窦丁丁说这太逗了，就是今儿这话题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嗯， 没有该结婚的年龄，只有该结婚的感情。 哎呦， 我曾经用这句话说过逼我找对象的我妈。 嗯， 我觉得吧，婚后学会经营婚姻它也很重要啊。 嗯， 我就是一恐婚的人。 嗯， 因为什么呢？因为刚实习那会儿，我办公桌上就堆了三个离婚的案宗。 哦，他是干嘛的？民政局的， 我估计是。 哦， 帮着分析的，帮着调研的。 你跟领导说一下，把你调到结婚口吧，好不好？ 要不然您老有这心理芥蒂， 别吓坏了你啊！还有王硕说了，来来来、 啊， 我给你们看看我和老公聊天的记录。 怎么着？ 我跟我老公是初中同学，认识七年结婚，恋爱七年后结婚。啊，认识七年恋爱。恋爱七年结婚 哦， 人家这个 前前后后十四年， 哎，今年是婚后第七年 哦， 厉害了、啊，都在七这个坎上啊，然后呵呵多少个养都过来了啊，依然甜蜜。那秘诀是什么呢？我给你们看看我们的聊天记录。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王硕就说了，哼，给我发红包，否则我不原谅你。这时候就看老公发过来了俩红包，一个写着媳妇儿最棒，媳妇儿最美，然后呢？ 周硕还不放过她老公， 这还差不多。然后又来了两个，媳妇儿最漂亮，媳妇儿棒棒的，哼，来你给我看看你零钱余额。 我天呀，媳妇儿套路好深、啊、 是不是？你怎么能有钱给我发红包呢？ 对呀，你的零钱里到底有多少钱，你给我全抖了出来。 哎，所以秘诀就是不断的斗智斗勇、啊、 纷纷文就说了，当初呢我们俩是同事 哦，跟老公 啊，对，我老公他很聪明又很实干， 哦， 傻憨傻憨的，又特别幽默， 嗯， 哎，就被我注意到了。 哟， 这有一次啊，赶巧了我发烧， 嗯， 他呢就给我煮梨水， 哎呦， 我告诉你，那个梨水里面那个小梨儿切的有方方正正的小块， 哎呦， 就这么一碗梨水汤，让我又发现了他细心体贴的优点， 哎、 我就觉得吧，他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 哎， 现在我告诉大家。跟刚才那位周硕他们家一样，我们也在一起14年了。 哦， 即使也会吵吵闹闹，但是这一吵，我告诉你，就这一碗梨水在我眼前这么一晃，还有俩孩子这么一哄，我就气儿顺了。 就是他只要一吵架的时候，他眼前就会浮现出那碗梨水。 哎， 不忘初心呐！ 哎呀， 想想当初为什么跟他？ 你说这碗梨水的作用多大？14年呐！ 哎呀，这碗梨水还没 有，你家冰箱不错。保鲜功能挺好， 对吧？哎呀，谁说吃梨就得梨了，是吧？你看人家结是因为一碗梨水啊、 嗯。 来看一下，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要求匿名的， 哦哦哦， 他说、嗯、跟老公啊10年相识相爱，经历各种风雨，不顾我爸妈反对，终于在15年结婚了。现在宝宝一岁了，然而就在5天前 啊， 我发现他跟别的女人暧昧。我现在正在考虑离婚当中， 这个事情一定要严肃的去跟他谈，但是离婚、这个、 你得坐实了。 对，这个离婚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轻易的说出口。 嗯， 因为有的时候就差这么一句话、 嗯、 结果话赶话就酿成了令你终身后悔的事儿、 嗯。你看你老公还有没有的救吧。 啊，对对， 学学马伊琍。 人是会犯错，但是迷途的羔羊啊，你知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呀， 能拉回来就把他给拴家里、就 是、对对，拉回来 对吧， 我相信他本质还是好的， 拉不回来就把他放飞了， 放我一脚踹出去，那就放飞、哎、 是吧， 不晚了、 嗯、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互动话题，说一说两个人谈恋爱到什么程度可以结婚了呢。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再次做一个提醒，近日呢有市民发现在北京动物园的长臂猿等灵长类动物展区，有不少游客通过那个小小的透气孔 啊， 用挂面喂里边的动物。 哎呦， 动物园的管理人员就说了，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见到了就会及时的制止，但是依然有人不听劝阻悄悄投喂，管理员表示说随意投喂动物可能会给动物造成伤害。 那当然了， 还给人喂挂面，就人家有透气的那个孔嘛，那个隔着玻璃嘛， 你说你看人家好好欣赏欣赏不就完了吗？ 嗯， 你手就给你剁了，我告诉你。 别别别，你这太狠， 太过分了， 这个不能这么说 啊、 嗯、你投喂一下不能动，应该把他抓进去关到那个笼子 跟他一块儿被投喂是吧， 然后呢让大家展览几天好吧、 啊、 上面写着叫乱投喂动物的一种物种。 哎，其实北京动物园饲养队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表示，动物园平日呢给动物准备的饲料啊都是精心挑选过的， 嗯， 而每年给动物提供饲料的供应商呢都是经过招标选拔的、 嗯、 以保证饲料没有农药残留，没有辐射、 哎、 游客随意给动物投食就会破坏动物正常的饮食习惯、 嗯、 还会让动物的饮食没有定量，就会得病的。 不要拿你喜欢吃的那些东西给人家动物吃， 就是的， 人家吃高级食品的，你这个吃垃圾食品 不一定比你吃的差，我告诉你。 来看一下那个，再来关注一下啊，针对暑期出境游热点，北京保监局近日发布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根据实际目的地选择适合的保险险种和保额，确保这个避免保障范围与旅游实际需求不符等情况发生，使保险为消费者切实减轻顾虑。 对，那么北京保监局就表示哈，这个市面上境外旅游险种类呢非常多，包括有什么意外伤害、医疗费用补偿、航程延误、财产损失等险种，那么消费者呢应当结合您自身的实际目的地情况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那么此外呢，如果您去到目的地有潜水呀、蹦极、跳伞等这些个高危的项目，发生的意外往往都不属于这个普通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障范围。 嗯， 如果消费者要参与这类项目，可以考虑投保附加高风险运动意外伤害保险。 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新闻，说是有一家三口啊出去旅游去美国、 嗯、啊， 然后女儿可能是就是哪不舒服了一下 啊， 然后他就带着女儿去了一家医院看了一下、 啊、 结果等他回国以后就收到了一张10万块钱的这个 有可能 账单， 有可能。 对，他们说是那边医院给出来的解释是说，比如说他这个女儿进来了以后，然后呢他们的医生做了个会诊， 嗯， 那这个会诊的费用就说他只要一会诊就启动了一个叫什么项目， 就类似于应激机制似的 啊、 对， 然后呢就给他收了他什么10几万的那个医疗费。 但是如果您要买了这个相应的保险，你在欧洲或者说美国、加拿大你去看病的话，一分钱都不用花。 什么保险？ 就是类似于这种意外伤害保险或者意外的医疗保险，它有一个就是所有的都包括，其实几美金很便宜。我们有朋友去国外牙疼，他在国外欧洲拔了一颗牙，一分钱都没掏，就掏了之前那几美金的这个啊，不，大概合人民币是140多块钱的这么个保险。 不是，这牙疼属于旅游意外？ 那你 我磕着牙了， 你疼起来可不要命啊！他真的就是牙疼， 哦、 然后呢，他需要拔牙，不拔的话，他不得疼死呀？ 哦， 整个这个手术下， 会不会有人用这种方式去国外拔牙呀？高雷，你一说。 我还没想那么多， 我想到了。好，这个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大家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其实我们对于爱都是真心付出的呀。 我是这里付出我的爱，从今以后不会再更改。我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说的两个人谈恋爱到什么程度你认为就可以结婚了、啊、 嗯， 派小星说了，我跟老公是相亲认识的、 哦、 我们12年的2月14号见面 啊， 12年的12月12号领证、 嗯、嘿， 哎呀，我觉得吧，我认为可以跟我老公结婚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不管我老公出差到哪儿，出差多久 啊， 我都不担心他会出什么幺蛾子。 为什么呢？ 不管他说什么，我都打心眼里我相信他， 信任。 然后我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可以结婚了。哎呦，这个是 能做到100%的信任， 这个真不容易，这个 太不容易了。 这个是两方面的努力、 啊、 一方面是人这个女人她愿意去信任，另外一个是老公对得起她的一个信任， 就是做的也非常的正 派，对得起她的这个信任。 对 对 对, 对 吧， 你像现在当中、啊、婚姻当中多少的不信任，每天800个电话追着问你在哪儿在哪儿呢，非要视频，这事儿太多了。我告诉你， 磊哥说的怎么如此的有生活 啊 啊，我姐哎，磊哥，你手机响了。 我没有视频功能。 哎， 摸词儿啊！ 你有几位新朋友跟大家说，像八爪鱼还有圆圆，问我们在哪互动啊？就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您了。 嗯，摸词儿说啊，说这个不管哈，说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多少年哈、 嗯， 要告诫那些要在一起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有两个人的共同话题、共同爱好，否则你谈恋爱之初的那些个甜言蜜语很快就没了，如果婚后没有共同话题，没得聊，那太没劲了。 磊磊，你跟嫂子有共同话题吗？ 我还打乒乓球啊。 你爱打乒乓球？ 那当然了，跟他们的小学生一块练。 你确定你爱打乒乓球吗？ 我爱， 还是寻找那种跟媳妇儿可以公开作对的感觉。 我打不过的。 哦，嫂子真的那么厉害吗？改天跟他这， 我告诉你，那他手底那小孩打我都一溜一溜的。 真的， 那我告诉你，全是捡球，我围着球转。 哦，这个厉害了啊、 哦！ 好，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连和我们聊天。那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组说一组奇闻异事。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接下来再关注一个饮食方面的这个。跟健康有关系的消息啊，人们都说一句话叫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对吧、 嗯、 这项资深的伪老中医高磊是最有发言权的。 但是我不爱吃苹果。 哦，为什么？ 嚼起来太费劲，你知道，费牙。 哦， 这牙你也得保护啊，你要塞的这、哎、我牙缝又大、 哎、一个人可以懒到什么程度，吃苹果都嫌烦，你知道， 我媳妇儿 都 嫌懒，这儿给我喝呀。 啊，哎呦，磊磊，哎呦，就这一句恩爱秀的我哟，媳妇儿搅成汁儿是吗？其实媳妇儿拿乒乓球拍拍成汁儿了吧？我上你不嚼，上你不嚼啊，然后给你放到嘴里拍你头，拍成汁儿的吧？ 嘴我脸大， 哎， 说澳大利亚的一项研究显示啊，说一日一橙子能够帮助你保护眼睛，降低由老年性黄斑变性引发的失明的风险。 嗯，澳大利亚的一个研究团队啊，随访了2000多名50岁以上的澳大利亚人长达15年，了解期间的吃橙子对他们健康的影响。这份研究就显示，与不吃橙子的人相比，每天至少吃一个橙子的人，在15年之后患老年性黄斑变性的风险降低了60%以上。老年性黄斑变性又称之为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就是由黄斑区结构的衰老性改变导致的眼底病变。 哦， 那么患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是当前导致老年人失明的主要原因之一了。 那橙子当中呢，富含叫类黄酮，他们的研究数据显示，长期吃橙 到底吃什么？ 差点说成吃虫子。长期吃橙子有助于预防眼病，即使每周吃一个橙子也能让人显著获益。 哎，橙子真的特别好，富含各种的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C。 哦，哎，我这还有一箱橙子，哎，我要去吃一吃， 送我半箱呗。 又看你表现啊，来看一下，我怕你懒得剥皮儿。来看那个，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医疗保险这个事情，我们有一位叫青鸟的天空给我们说， 嗯， 是这样啊，跟他给大家普及，旅游意外和境外医疗是两个保险。国外看病是要投保旅游医疗， 嗯， 旅游医疗险和旅游意外险都是旅游期间的必买保险。 对对对，这次我出去去欧洲都买了。 哦，叫旅游医疗是吧？ 啊，100多块钱，反正是120多、130多，反正我忘了。 哎呦呦， 管14，是半个月，15天。 是那浩杰刚才也点评了一下高磊的表现，人家浩杰就说了，磊哥就喜欢吃软的。嗯， 我牙口不好，行不？ 对对对对，嗯， 那送到嘴边呢，那还不吃？ 是是是，饭这就是软的好吃嘛，对吧？谁就嚼钢嚼铁啊，对吧？ 反正我脸色也挺白的，是不是？来听听歌吧，我是真的爱你，来自于李宗盛。 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处处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 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不能听太多，赶紧来看看大家的微信。远远说，听你们广播两年了，今天的话题让我靠边停车，关注了你们，因为想要说一说我和我老公。我和我老公认识的时候，他是一个建筑工人，我是一个建筑公司的管理人员。 嗯， 哦，这个是一个是一个管理人员，一个只是一个建筑工人。 对对对， 他说但是我们一见钟情，他踏实认真有爱心，但是我们受到了家人朋友的阻拦，劝我分手。如今我们结婚4年了，我爸妈对他比对我还好。 你瞅， 他也靠着自己的努力进入了知名建筑公司，做了名主管。虽然我们还买不起房，但是我们会努力经营自己的小家。 争气， 哎呦，特别好，这个男的真的争气。 嗯， 所以这也说明你有识人之明。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当然你可能当初没有带那么多的功力，不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发展，就是觉得这个人是对的人。 但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你真真正正的爱他，爱他就和他在一起，多一份包容。 包括像太阳说了 啊， 20年前经别人介绍认识一个男的，认识了第3天，他去找我说：“咱俩结婚吧。”我当时觉得这个人有毛病吧。今天早晨，那个男的一边给我做早餐，一边说：“你要是那次答应我结婚，咱俩娃都可以上大学了，不至于现在一个10岁，一个6个月。” 祝福你们吧。 神仙修行靠掰的，